了， 不是 夸张。 Hello， 拜拜。 Hello， 拜拜。 做咩啫？ 系啦，我哋每一次决定叫，每一次都叫 YY 读我哋个名出嚟。 WhatsApp Channel，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我系你节目主持人。 哇，武器，我系你节目主持人。 咩 style？YY，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好啦，今集我哋系讲咩咧？ 由于我哋已经进军咗 YouTube， 所以我哋今日就讲 YouTube。 是美琪咪最关键 的。美琪是啦，但大家都好想我哋再好啲，系咪快啲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系啦，报告一下我哋嘅数据先。 个数据专员 就系得141位。 系啦，我唔明啦，既然有 IG 有500几人 follow， 点解 YouTube 得百几人？ 或者有啲人唔知啊，或者唔揿 YouTube。 或者有啲人惯性就咁听 podcast 咧，就唔揿去 YouTube 嘅，即系觉得 YouTube 还 YouTube podcast 系，即系冇特登揿去 YouTube 咯。 但系真系好想大家支持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系啦，得闲就揿下， 系揿个钟仔得噶， 揿嗰个钟仔得噶啦，是但啦，总之加多啲人啦，我哋讲百几人真系好流啊，即系人哋嗰啲讲紧咩十万嘅订阅啦， 我哋冇咁大想求， 冇嘅冇咁大想求， 我只系觉得点解同 I G 唔成正比， 唔系 I G 500几人啦，我已经好感恩了， 系啊，好系啊。 即大家如果按开咪按埋， 开香槟噶啦，我哋 即系按开。 而家嗱，好简单，你而家听紧 broadcast 噶嘛，咁系咪可以一路听你看个手机个版面，可以按其他嘢噶嘛，系咪？ 一边听紧嘢，但可以做其他嘢嘅。 嗱，将你的手指移去 YouTube 嗰、那个，按一按佢，然后 search 做咩啫？ 系啦，因为 或者 WhatsApp channel 系、啦。 其实咧，牛咧有啲自己 item 咧，我哋净系摆喺 YouTube 嘅啫，所以有啲人咧就问我 喺边度听啊？ 唔系话吓，点解唔喺嗰即系？podcast 嗰边、你解释翻啦。 因为咧，我哋就谂住喺 broadcast 里边嗰个 channel 就系我哋主 channel 嘅三个人一齐嘅。咁然后我哋各自自己 item 仔，不如抌上 YouTube 啦。 系，同埋真系想大家拉开，不如喺 YouTube 加多啲嘢，咁样啲人就分散，即系唔使话净系听 podcast。 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听 podcast 好唔方便，一定要用咩 app 啊，或者点啊，或者要用譬如你用 Safari 要开呢个网址先再听到。 系即系唔同人嘅，总之嘅方法，觉得嗰啲就唔 系 好方便嘅方法啦。 系啦，咁但系 YouTube 就系人人都会揿嘅。 亦都有啲喺 office 做嘢嘅人就可以开个 YouTube 出嚟咁样听，佢就可以做嘢啦，继续。 佢就觉得方便咁咯，即系。各花入各眼啦，不过真系揿下先啦，系。 系啦，快啲而家唔好犹豫，将你嘅手指笃去 YouTube 个揿， 然后就直接揿埋喺阿牛讲，听下佢讲乜啦。 虽然只有两集， 系啦，即系其实咧，阿牛讲咧系喺 YouTube 嘅限量限定版限量。 如果假设你系有 at 到我哋 IG， 你都喺 IG 嗰个 profile 嗰度咧揿条 link 入去咧，系直情有阿牛讲噶啦。 条 link 喺边度啊？有啲人唔识揿噶。 嗱，条 link 咧就系 bio 嘅意思咧，就系个 profile 嗰度，只要揿做咩，即系个 profile 咧就有条 link 噶啦，揿入去就有阿牛讲或者 YouTube channel 或者系 Spotify 或者系 KKBox， 因为咧其实好多听众可能系用 KKBox 嚟听歌噶， 系啦，即系大家睇下自己嘅习惯。 KKBox 咧就可以喺呢度揿嚟听噶， 系啦 ，Spotify 都可以嘅。 好啦，重点其实系讲完噶啦，今集就可以收工噶咯。 卖今集咧成机啫，系啦，但系都系继续支持我哋，都系嗰句。 系啦，虽然我叫大家听或者揿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 系， 但其实我哋日中即系平常咧，每人咧都会咧， 我谂每日都开一次 YouTube 啦， 大家系咪都系啊？ 有冇一次啊？即系可能都会揿 一 次，一 开电脑就开啦，电话又开啦。 我唔知道大家嘅习惯啦，我咧就系我一翻去 手 机习惯咧，唔系 电 脑 讲 电脑先啦。因为翻工嘅电脑啦， okay. 所以我一翻到去咧，即系食嘢嘅话点咧，第一下都系揿 YouTube 啊！真系噶， 系啊！一翻嚟就开 Google 咪揿 YouTube 咪弹开哦，有啲咩片啊或者睇开嗰啲。 咁有几得闲？我一翻工第一件事睇 YouTube 咩睇？ 咁你一翻去即系食嘢先噶嘛？食嘢嘅时候就要睇嘢噶啦，系咪？唔通你食嘢嘅时候真系食嘢咩？ 杨怡系咪咁噶？ 如果 都系类近啦， 近磅啦，系啦，类似啦。 一开、okay. 一开机就其实揿咗 Google 先， 咁佢自己弹出嚟噶嘛。 系啦，跟住就揿 Google 入边再揿 YouTube。 本身第一个主页， okay. 因为我又好少追剧，即系 Netflix 咧翻工唔会开嚟睇噶嘛。咁你梗系 心虚添自己。 系咯，咁我真系阿牛， 系你又系咁讲，唔紧要。 日都好多韩国， 咁 日都好 多。喺翻工睇到剧，同时仲早完先系黄道傻嘅。 头先阿牛话 YY 好似好得闲， 系 原来佢仲得闲。 咁我想问一下你几嘅，你几时睇 YouTube？ 即系 YouTube 系几时会揿噶？ 其实咧 ，YouTube 咧，我喺手机度。 系。哦 okay、 即系譬如你讲，假设头先你个嗰个问题话、啊，哦，你翻个公司开电脑，咁你第一下系咪去 YouTube？ 我唔系，我翻公司开电脑第一下系快啲连咗我个网页版个 WhatsApp 先。 哦，即系睇下啲咩人 send 嘢嚟。 唔系，系要做嘢，即系连翻你就睇翻。哦，呢条友 send 咗个地址，不过就可以 copy 落去啦，直接。 系系。 即系整翻个。 如果冇嘢做就开始睇 Netflix 系咪？ 唔系咁，我讲紧你睇 YouTube 嘅 YouTube 系 手机多。 哦，喺手机。 通常手机可能系我搭车、或者瞓觉前。 系你手，我喺 手 机 睇到，系啦，因为咧而家上而家 YouTube 好方便啦，即系你入咗去，你喺主页嗰度碌嗰啲片咧，你停一停，系佢已经自己播啦，有字幕嘅，我唔使听声都好方便嘅，我觉得已经好好噶啦。 咁样而系几时睇咧？ 多数 即系几时会真系会睇 YouTube 咧？ YouTube 咧其实系我一个老师嚟。因为我通常譬如啊，我唔识做呢样嘢嘅时候，我就即刻 search 教学咁样。 佢哋觉得 Google 系大神，但我就觉得 YouTube 先系大神，系 冇错。 因为有影片、影像， 哦、 即系唔识字啊嘛。 系啊， 以前譬如咧煮饭啦、煮嘢食啦，或者系我譬如啊，我做开 graphic 嘅 design 啦，但系啊有啲新功能我唔识嘅。 哦，咁样更加方便啦，要用片嚟教。 咁我就有人会教噶嘛，咁我就觉得好正。同埋有时 Adobe 佢本身有啲 designer 佢都会出嘅。咁、我就对我嚟讲咧，佢又系一个老师，又系娱乐咯， 好功能化嘅样嘢。 系我咧就头先即系阿牛就话搭车会睇啦，我就唔会睇嘅、因为我一个数据王嚟嘅，即系我啲数据好珍贵，所以咧我系唔会喺街度睇影片嘅。我睇喺街度嘅剧量咧 ，IG 嗰啲片即系碌过会喐嗰啲。其实如果我唔睇，我都即刻快啲碌过，因为我唔想用咗。 我有听过啲年轻人叫呢叫视频。 视频我成日都会讲视频， 唔得，我唔会讲视频呢个字。 所以咧，我喺街咧或者车上面咧，我系唔会开 YouTube 嘅， 你只会睇 Facebook 咁啦，或者 IG 嘅。 系啦，咁所以咧 ，YouTube 系通常咧，头先我讲啦，食嘢会做会睇啦， 食嘢公司坐低有电脑啦，已经。 点解食嘢系睇 YouTube 咧？你唔睇 Netflix 系咪？因为咧喺食嘢做嘢做嘢嘅时候食 嘢 咧， 做嘢 食嘢做嘢嘅时候食嘢。 做嘢就唔好食嘢 啦，翻紧工嘅时候食嘢，我意思 OK 嘅时候，因为你系唔会太多时间噶嘛，即系你唔会花费我一个钟慢慢喺度欣赏一套戏噶嘛，咁你所以咧就会用一啲开一啲好 短 嘅，短 啲， 即系你食完啲餐饭十几分钟就已经完 睇完噶啦， 就唔系拉到好耐嘅，咁、所以我就中意食嘢嘅时候睇 YouTube 嘅，咁好啦，跟住咧仲有咩时候咧？你话？睡觉之前咯， 系啊，碌咯喺度。 因为咧，学阿牛话斋咧，瞓佢 YouTube 咧，而家即系以前就唔系啊，而家咧就 好 兴 呢个功能。 你一碌咧就会咗开始 play 噶啦， 你停咗喺嗰个格点 play 啦，佢自己。 咁跟住佢就会而家又因为鼓吹即系有字幕啦，你即系唔使开耳筒， 唔使点入去咯，系咪？ 你咪睇下咯， 系啊， 睇下佢唔啱咪碌咯，咁咯。我谂佢呢个功能就系想你咁啫，即系 咁几好啊，我觉得。 其实都系嘅。咁所以 YouTube 就係好似我嘅感覺係蝕時間咯，即係會而家譬如呢度得閒唔知冇得做，又唔想個腦睇一出戲咁，或者一個 一套劇一集咁樣， 係啦。 同埋而家 YouTube 本身有好多綜藝節目嘅，即係佢哋好多 channel 佢哋自己搞啲綜藝節目， 即係有啲短短少啲，可能少於半個鐘， 少半個鐘都廿幾分鐘，我覺得 OK 嘅。係啦，即係你話多於一個鐘我睇戲啦，係咪先？或者一個鐘 睇一集嘢， 所以我覺得係半個鐘內嘅嘢啦。我覺得短短地，你又唔係話想嘥好多精力去。focus 一啲嘢度咧， 輕鬆鬆等， 輕鬆鬆嘅咧，消磨下時間啦，消磨下時間咧，屌，咁咪睇下 YouTube 咯， 踩人貓咪， 係啊，我就會咁樣揀咯。 OK， 即係楊怡係教學類嘅話咧，YY 係輕鬆，係 輕鬆消磨時間。 咁除咗教學類咧，我覺得譬如我買嘢之前，其實我好中意睇開箱嘅， 係呢個都係，呢個都係一個習慣。 嗱，我睇開箱唔係話佢開箱淘寶或者點啊，我嘅開箱係可能譬如我想買一個耳機，咁我就會好中意睇 price.com 嘅，其實因為佢有曬價格同埋好多種類啦。 講清楚。 咁我睇咗 price.com 之後，我再睇啲專業啲嘅人再 自己諗究竟買唔買啦，跟住就 即係因为 price.com 可能佢就会好清晰简短介绍咗，但你话再想深入啲了解咧，就会再揿另外一个人嘅 channel， 譬如系耳机狂人啊，即系或者唔同嘅人， 唔同睇你买咩啦，键盘啊定耳机啊定 mon 啊， 或者有一啲人佢系哦，譬如你有消费券，你要买 iPad， 咁 iPad 佢會同你比較，哇！上一代同今一代， 哦，係。 咁呢一啲我都會中意睇嘅。 即 係 呢個係購物嘅一個。 嗱，我都會睇呢一款，但係 實用性嘅，係 啦。楊怡就睇即係可能買啲機，即係機啊，耳機。 三 C 產品。 係啊，但我係睇咩？我睇美容嘢。 係咯，即係啦，女性。 即 係 會睇咦？呢個洗面。是不是好用啊？佢官網梗係話好用啦、啊， 有人試用啊嘛，而家啲 YouTuber。 係，但嗱美容嘢咧仲衰喎，因為咧頭先楊怡都話係真係一個真係嗰啲三 C 嘅產品咧，佢真係好嚴格講，嗱睇下個 mon 啊咁樣唔得嘅，或者佢個掣唔好撳嘅。但係美容嘢啲咧，佢好容易，嗰條友都係收咗錢嚟 sell 呢個嘅。 你點樣分辨咧？ 睇留言， 睇留言 ，OK， 識睇睇留言， 冇錯，同埋睇下嗰個 YouTuber 佢不嬲嘅作風係乜？ 係。 因为有啲人咧系真系 sell 真实噶嘛，即系话嗱呢个咧我块面系油嘅，呢、這个就太干唔好用嘅，即系佢会真系讲嘅。有啲唔系全部都系唱好嘅， 即系好似广告啦、 哎這 个 feel 系 啊，好好用。 即系你要睇广告啊，定系睇一个真实嘅评测？ 嗱，我咧通常咧，如果真系我试过嘅好多次买一个，譬如我当真系美容嘅嘢，洗面奶咁样，我见到咦呢、這个好似佢哋呢排啲都好似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好多人。post 话咩好用咁，我 sell 嘅，咁 search 下啦。 咁我想 search 咧，一定系弹咗好多系唱好嘅出嚟。 O、okay, K， 反而咧冇乜唔系好 hit 嘅 YouTuber， 即系可能嗰个 view 数比较低嗰啲咧，系讲真话嘅比较。 所以咧、哦，我睇嗰个 earphone 嘅时候都系咁噶，我要比较好多个先知道边个系讲紧真话。 冇错。你要睇几个噶、 都系嘅，即系你头先你哋两个讲嗰样嘢，即系话。譬如我想买一件产品，即系可能你讲化妆品又好，或者系一啲电子产品，你去 search 咧，即系最当然啦，有啲好突出嘅，一睇就知喂广告嚟嘅，但 系系啦，有啲人 系 假嘅， 冇错啦，同埋即系广告， 即系我想 讲 一 样 产品，点会有样，点会乜都好噶？ 但系咧，而家有好多人都好识做嘅，佢为咗令大家觉得佢哋唔假咧，佢会直情讲呢条片系咩赞助啦，但系佢都话但系咁咧，我都会讲下一啲缺点嘅。但系我就唔，我就觉得其实佢讲嘅缺点咧，都系偏向 好 温和嘅。 系啊， 即系佢唔会踩到话，譬如你诶呢、這个真系唔好用啊。 所以嗱， 這 个咧就考你睇嗰人嘅智慧啦。如果你好，佢话几好噶，咁你买咗。 咁但系我相信有啲人咧系更加连买嘢之前系唔会睇呢啲嘢添。 就咁真系就买咗啦。 有啲人就唔会睇嘅，即系我哋会觉得。我唔知啦，即系而家其实大部分人都会 的。我觉得而家嚟讲咧，有咗 YouTube， 有啲人咁样去 test 咗之后，其实系好嘅，因为以前你根本喂耳机啊几千蚊，你点试到啫、 啊， 大佬？ 系啊， 个卖嗰阵就话好噶。 系啊，即系你买嘢嗰阵时候，你梗系以前真系冇可能，你只可以知道哦呢、這个价钱系咁啫，但你唔会知道好唔好噶嘛。 系啊， 可能你走去买可能贵少少嘅嘢，哎买翻。唉，原来咧系咁差，原来系另一个牌子平啲仲好用喎。 系啊， 這個、呢个咧，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而家大部分人 咧、 這個、都会 search 性价比呢一次。 系啊，同埋可能 C P 值系咪？ 其实而家都兴，大家都会 search 咗先 买 嘅。 会资讯太发达， 太多 啦，交流 啊 大家。 咁你头先讲话哦买嘢啦，咁有一样嘢咧就系我都中意睇就系食嘢嘅，即系例如呢间嘢啊，好唔好食咧？系啦。嗱，當然你都係咁講，好似阿牛咁講咧，嗰啲人係收咗錢去食嘅。 係啊， 嗱，但係而家咧都有好多人咧自稱咧係自費嘅。 係啦， 即係咧並唔係收咗呢間嘢。當然啦，你問我喂佢話啫，你知唔知道？咁我梗係唔知啦。 即係睇下佢。 嗱，又 係 咁講咯，識睇睇留言咯。其實睇留言睇咗好多嘢出嚟，例如嗰條友介紹呢間嘢，可能講到哇真係好食啊，點點點好啦，佢下面啲人就話呢間嘢梗係唔咩啦，點會好食啊？咁就開始有啲真實嘅反應。咁呢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系咁噶。 又或者下面通常啲留言系啲睇咗呢啲 YouTuber 好耐嘅人就你以前佢话唔食呢啲嘢啦而家介绍 咁。 咁 我就知道原来嗰条友系咁嘅。咁我哋都睇过好多呢佢当初啊开头睇嘅时候佢呢真系好 一片真心。 好即系觉得佢好真实去话好唔好食嘅。但后期你都要搵食㗎即系譬如例如佢红咗啦。咁有啲地方真系邀请佢食嘅，咁佢又去真系食嘅，咁我觉得要睇下你睇耐咗，觉得嗰个人的， 所以咧，我 觉 得咧，即系我睇佢哋啲咁多 YouTuber 唔同种类、唔同人嘅片咧，我觉得食嘢呢个系最难做嘅。 多 即系食评啊，即系譬如你总之食嘢美食 口味唔一样， 系啦，即系可能佢系咁话呢个小店好食啊，定系咩咧就。其实一样都楼下嗰间嘢啫嘛，有咩咁特别啊？ 又或者佢 因为你可能觉得唔好食，但系佢觉得好食咧。 同埋有一个问题就系有好多人咧，就系例如佢比较出名嘅，佢去咗食， 讲到好好啦，好啦，之后开始好多人去食啦， 就佢质素下降 咗咯。可能咧佢嘅質素都下降，因為服務都差咗嘅。 係啊， 跟住啲人就踩啊！咦，嗰陣時啊，唔係邊個講過好食啊？之後去曬之後又話， 其實呢啲可能係人造成嘅喎。 冇錯，但所以呢啲咧其實唔係就係 YouTube 拍你以前嘅飲食節目啊，嗰啲咩 菜 籃介紹啊、 去過 蘇絲王啊， 所以咧後屘有啲誒鋪咧聽話咧，即係唔想你拍 佢。需要你介紹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拍過咧。 如果佢生意好，使乜你拍佢？係 啊，即係譬如你拍過之後咧，哇，好多人 衰， 就即刻蜂擁去食啦，跟住搞到佢哋 打亂咗。 或者 咁多时候你都唔想做啦，系嘛？ 或者系好差咯， 又或者系出咗名加租跟住。 系啊，而家好多人都系咁讲。你譬如你影过佢或者点咧，之后好多人嚟食，之后佢个业主话你赚好多，加租啦咁样咯。所以 都所以 有一个 两 好难去 两面嘅刀啦。 系啊，即系譬如睇开，我唔知你有冇睇过有一个人叫做。成波之路的 有 咁成波之路咧就系唔出样嘅嗰个人，咁佢就系佢系食嘢啦，同埋买嘢嘅一个女人嚟嘅，应该估啊，因为佢变声器嘅用咗 ，OK， 佢用咗啲嗰啲。 今日集我就会同大家介绍， 系啦，咁个变声咧就咁个，但系佢咧就应该系女人嚟，因为佢多数讲嘅嘢即系我觉得是女人趋向啦。咁咧佢就会介绍食嘢啦，咁食嘢佢就强调咧系自费嘅，好多都系，同埋佢试好多产品嘅，例如佢会话啊12蚊店最好用嘅嘢几样咁啊，佢全部都系买翻嚟拆开，跟住就介绍啊呢样嘢，哇原来讲到好似好好嘅家庭用品，点知一掹开一倒落去烂嘅系啦，又或者佢系一啲食物咯，即系例如佢系去买当期啲零食， 不过 呢包你睇落你嗱好多时候你发觉当期啲唔知好唔好食噶。跟住佢可能就会解释， 佢买咗 系打开，哎，原来系入边得几 好细， 好大包，但得一半嘅， 或者唔好食噶咯， 系咯，样好好食。咁佢就讲翻，咁嗰个我都觉得几 呢啲，我会称为功能性啦。咁讲 系 啊， 即系唔出样嘅， 系啊，即系唔系睇娱乐嘅，我唔系睇好有趣啊笑啊，定系睇靓嘢，我系睇功能啊。 系啦，跟住佢就用呢一个趋向继续做落去。咁我暂时觉得佢都还好嘅，未变质嘅。你知好多都变咗质噶 啦。即系你起码你仲睇紧啦。 间唔少会睇咯，而家就少咗嘅。 有订阅嘅有订阅嘅， 好得意嗱！我想讲订阅嘅问题咧，即系头先我哋开头 系咁叫人订阅， 唔系系我开头叫人订阅。我系想讲，唔系我哋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大家讨论过，喂，你订阅咗啲咩啊？或者睇下自己 咁啊， 或者牛一睇下自己订阅过咩先。但系咧，我唔知道你哋嘅习惯啦。其实咧，我即系喺度，我哋咁黑 set 叫人哋订阅啦。其实我自己本人咧就系、是，其实我唔系订阅得太多嘅。有啲甚至乎我成日睇都未必订阅嘅，我唔知道你哋嘅心态系点嘅咧，即系我嘅心态就系咧，有阵时、 哦、你即系而家踩台叫人哋唔好订阅我哋， 系我系 唔关我事，佢讲嘅啫， 唔系我又唔系叫大家唔好订阅，我系意思每个人嘅习惯上，譬如订阅咧，我系可能睇咗好耐好耐。终于觉得佢系系 O K， 先会俾呢个订阅嘅佢。 要赚歪歪钱真系难，好啊，记得订我哋下 part 再讲。 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三位主持亲自回复你嘅留言。今次我去读嘅留言系嚟自听众 Not the Cool， 应该系咁读啩佢个名字，因为佢啲字堆埋一堆。佢话。终于有新的安眠卜卡厅，跟住一个瞓觉流口水样。这个听众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我们这么吵，你怎么可以睡呢？定还是你现在睡了根本听不到我说什么呢？希望你真的听到这段啦，多谢你。如果他们的留言引起你的共鸣，就快点留言给做什么啦。做乜啫 ？WhatsApp channel， 爱我请留言。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冒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 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上回睇到要赞歪一个订阅真的难， 而我哋又要求你哋订阅， 系啊，就系讲钱唔关我哋事。 咁 Y Y 你要负责搞好呢个部分啦。 Y Y 你订咗我哋嘅 channel 未？ 好似有私人有嘅，私人有，大家评咗下有。 你自己唔想订阅， 我 真 系 无愧于得见大家。订 阅即系可能有啲人咧就够揿系咪都订咗先嘅。 哦，咁我又唔系。 唔系，我系因为唔想自己个 list 里边太多一啲无谓嘅订阅啫。 但系 头 先你嘅定义系你有啲睇咗好耐你先订。 系啊，即系我觉得 要 赞时候啦咁。 通常几耐咧？ 我唔知啊， 或者你要睇几多次佢个 channel 嘅片， 我知道鬼故佢一定订阅咗。 你算啦，佢 入咗会噶啦， 佢入晒血啦，入咗会啊， 系啊。 即系我系觉得嗰样嘢，如果我值得佢继续。 有边一个 channel 系真系咁样？ 嗱，不如咁啦，我就公开一下我嘅订阅 channel 啦。 Y Y 先。 咁我有啲咧，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嘅鬼故啦，就系嗰个恐怖在线嗰个。 系潘生，佢系你嘅忠实 fans 啊。 佢唔会听我哋嘅，好啦。咁头先亦都有功能性啲，例如杨怡都有讲嘅 price.com 啦，因为呢个经常性会睇，因为好多买嘢嗰啲佢会 系啊，网上电脑节嚟紧啦， 佢哋系佢哋好中意嗰啲电脑啊，科技产品啊， 即系 电话 嗰啲。咁之前都有杜汶泽嗰个 Lay Show 啦，因为之前有睇啦， 系之前佢摆上 YouTube 啊嘛，因为 系啊，同埋 但系而家 Lay Show 佢自己嗰个俾我俾钱先， 冇嘅，因为之呢个 Lay Show 系好耐之前嗰个 Lay Show， 我帮阿泽讲，我屌你啦，唔想俾钱， 冇钱啊，好啦， 系啦， 跟住咧 或者有人订阅咗我哋俾啲钱我哋先， 有嘅阿泽，我有订阅，我俾钱嘅， 佢冇听嘅都， 我有俾钱 嘅 阿泽， 咁跟住有一啲系朋友自己嘅，即系个私人朋友嗰啲嘅，咁可能佢哋开嗰啲都系。自己錄啲啲嘢，唔係一啲咩嘅公開嘢嚟嘅啫，即係自己朋友嗰啲， 或者有一啲朋友佢跳舞嘅，有個團隊咁樣。 另外有一個係打機嘅啦，有啲係即係 打機嘅啦，即係佢 再遊戲嚟嘅，玩遊戲嗰啲 gameplay 嗰啲嘅， 點樣過關咁嗰啲。 即係佢玩呢個 game 會錄曬出嚟嘅。 大 J 都會咁做嘅，所以 大 J 又冇嘅。之前咧就有一輪咧，即係比較中意煮嘢食嘅時候咧，就喺澳洲就有。subscribe 呢个 Jimmy Oliver 嘅有， 系我都有 subscribe， 因为佢有时候啲好短咧，教你整啲嘢又少嘅啫，好短嘅系有嘅， 或者教你整一个早餐， 系同埋泰山我都有嘅，因为佢煮嘢比较我觉得唔错嘅。 泰山系咪即系光头？ 系啦， 苏苏王以前 煮嘢食，我觉得会有波叔嘅，其实系。 不过嗱，呢个你一个嗱喺例子，波叔我成日都睇，但我冇嘅。冇揿佢嘅， 唔好意思啊，波叔，你要斩就斩佢。 唔好意思，系，但我唔知点解嘅，但系都 因为可能波叔太有钱， 冇驱使 要佢贵， 唔系我冇驱使我去揿。 我冇睇， 因为咧波叔咧佢教咗一道餸咧系令我 subscribe 佢。 波叔嗰个系咩样噶？ 波叔咪 Bob's Uncle 咯， 系啦 ，Bob's Uncle 我冇。 系啊，有个蓝色嘅 logo， 有个 Uncle 咁嘅字， 好似见。 波叔系一个YouTuber， 我识我唔知啦，我 识佢， 我识佢，我唔系识佢，即系我认识嘅波叔。当时是因为我 search 一些煮餸的东西，他是教煮食片的。 是啦， 他的 boss your uncle。 是啦，是啦。他的 boss 是一个即教人哋煮嘢食。 而 点 解我哋会 search 佢呢，就因为呢我当时喺澳洲，而佢教人煮嘢食嘅时候佢都係外国㗎。咁譬如佢买嘅酱料啊嗰啲呢就同我哋比较吻合。 係咪佢之前都喺香港，不过即係佢有讲嗰啲嘢囉。 係啦。 咁同埋呢因为呢佢即係佢得意嘅，佢唔出样嘅，就係、是。过程是煮食的啫，咁、 哦、 所以咧佢就，但系佢讲嘅嘢就有啲粗口啊，即系讲下啲普通即系时事嘢，会一路煮饭一路 讲。佢讲下就会讲，唉、哎，以前咧拍拖嗰阵时咧点点点啊。 咁当然咧，佢后屘红咗好多啦，即系好多人 就有出 样 啦。 咁佢而家出样噶啦，又拍晒、哦、又即系样， 但系都系冇订阅佢。 冇订阅佢，因为中间我又唔系成日连住睇嘅，只不过我搵嗰味餸，我就哦佢有教我， 但系我有嘅，因为佢教嘅鸡煲系好好食啦，我照住佢煮嘅。 我就冇，佢而家少咗煮嘢食嘅， 系 佢后期系变咗好似讲一啲 生活啊， 生活或者系啲香即系香港之前嘅嘢啦，咁就咁 仲有啲咩你订咗？ 不明咯，不明咯。有啲好多零零碎碎嗰啲又唔系值得讲嘅，有订阅黄毓民嘅都。 买 radio， 因为有时听嗰啲新闻 米子啊、喵喵啊， 嗰啲系喵喵啦，我有成日睇，但系都冇揿到添。 系 系，而家谂起，因为所以其实我唔系成日揿嘅，好多 都系嗰句冤有头，债有主。 有小 S 嘅小姐不欺替啦，有但 系 哦， 因为有嗱。其实咧，我应该咁讲 ，subscribe 咗。点解我会 subscribe 嗰啲咧？系因为我想知佢更新啊，几时 update 啊？ 咁你想知佢更新，即系你想睇啫。 即系我想知佢，譬如一更新咗咧，我就知道。 佢有啲系想即刻睇嘅，有一啲咧就想，我自己 search 慢慢睇。 系啊，嗰啲就唔揿咯，我就变咗咁。 阴公 系啦，就系咁嘅。我嘅嗰个 pattern 系。 好，都系嗰句嗱，听到。咧佢睇好耐又唔 subscribe， 追斩佢啦吓。 系啊，我大部分睇嘅都可能关于 多数睇嘅咩种类，你一谂翻自己睇嘅种类，其实 就系、 是 就系、是、 打机 嘅啦，即系关于游戏嘅 系 游戏嘅片啦， 系 一来另一样咧就可能系关于食嘢嘅片啦。系啦， 介绍嘢食或者呢间餐厅好唔好食嗰啲， 系， 但系嗰啲都唔 subscribe 嘅， 冇嘅，因为嗰啲唔够 共， 一定要 subscribe 嘅，即系 search 嘅时候有讲咪讲咯。 仲有咧， 跟住嗰、那个其实有啲讲啲案件都有嘅，但系嗰啲好，我系咧，因为可能揿过嘛，你知啦 ，YouTube 佢系咁噶嘛，你揿过某一啲嘢，佢就会推介另一啲嘢俾你睇，嗰啲咪揿咯， 根据你嘅喜好。 是跟我喜好嗰啲嗰一扎系你唔需要 subscribe 嘅，你揿见到咪揿咯咁。 O、okay, K， 好，终于完啦 ，Y Y 呢个 系咁牛咧。 哦，我睇系啊，睇下 系啦，讲下牛先啦。 我 subscribe 嘅嘢嗱，首先咧我冇打机啦。如果以会同 Y Y 嚟比较嘅话，我冇打机之余咧，都冇睇 Free C 嘅产品啦。因为 Free C 产品如果要买，就问佢两个咪得咯，系咪？我使乜睇啫？ 我哋两个已经将 YouTube 嗰啲嘢讲翻俾佢知啦， 即系话俾佢听，我都想买耳机，咁点咧？睇条片都得噶啦。 我都曾 经 有一个朋友就系要买嘅时候就啊，你觉得点样？即系我就即刻 send 翻嗰啲 YouTuber 嘅片俾佢啦， 或者佢呢个唔好，呢、這个上次睇嗰条片话唔好嘅，我问佢有冇得攞什么睇啫？ 系咪先？ 我通常睇咩咧？我发现都睇我头先即系讲嘅 topic， 我自己睇翻，我自己掟啲都几杂不楞嘅。首先咧，我呢排成日睇系睇好味小姐， 我只猫猫，我 好味小姐系台湾嘅一个，其实佢系出嗰啲猫罐头嘅牌子嚟嘅，系啦，咁咧其实 产品 嚟嘅，系啦。咁其实系应该系三个嚟嘅，一女两男。咁佢中间有佢哋有两一男一女系情侣嚟嘅，系而家系夫妻嚟添，仲生小朋友嘅，同埋影啲猫咯，最中意睇猫。 系啊， 同埋好得意，佢两个咧，同埋佢三个好似我哋咁啦吓，好 friend 嘅，连埋个摄影师唔系好出镜嘅，其实 我哋冇摄影师，自己做， 我哋冇系啦。咁变咗咧， 出样 啫。系啦，佢哋又系好成日会。有好多开箱嘅文啊，有好多平时生活嘅无聊嘅废嘅嘢啊，猫嘅嘢啊，而家有小朋友又多咗同猫嘅互动啊。 系即系呢啲，其实我都有睇，但我就冇 subscribe。 我有 subscribe 嘅呢、這个，我睇嗰啲有 subscribe 嘅，我发现。咁呢个我啲朋友成日睇，因为佢哋依家 update 我都会睇嘅。咁跟住仲有睇得最多，其实郑中基我都睇好多。 我间中 即 系 机动电视台佢嗰个 channel 啦，系啦，因为郑中基我都好喜爱嘅。同埋郑中基有阵时候有啲片咧，即系佢系你有阵时候可以，譬如 office 做嘢咧，可以听啊。 哦，即系唔使睇， 因为佢会系读嗰啲咩匪夷所思嗰啲，咁、哦、佢听佢讲已经好好笑啦。即系我有阵时候都望下画面，又唔使点样系咁睇。 系。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之前都有讲过，都经常睇嘅系 Hippie Face 啦。 系我都有睇呢、這个。 系 Hippie Face 咧，就系、是、香港嘅 YouTuber 嚟嘅。头先我讲咗内，又讲咗台湾噶啦，系啦。同埋係鄭中基 Hippie Face 咧，佢主打之前點解會睇咧？係因為有一次咧，我就喺 YouTube 唔知 search 緊周星馳啲乜嘅，咁然後佢條片就話佢去咗嗰、那個 場景、 場係啦，去咗拍《逃學威龍》嗰個場景。咁其實咧電影嘢我都 OK 嘅，咁我見到咦《逃學威龍》場景嗰個學校咪喺上面寶馬山唔知邊度噶嘛？ 因 为佢都 系因 为 咁而红咗嘅， 系啦，咁我就要睇，咁、 這個、 我发现，哇，佢好有心噶，佢特登要对比，要揾佢连啊，佢连赌侠啊，阿三叔同星姐嗰间屋啊，都揾到喺边啊，即系佢就揾翻对比，原来佢跌落去嗰个天嗰、那个露台，对过去街景，对呢个大厦嗰个花，对嗰个地砖啊，丽晶大宾馆喺边啊，全部揾晒俾你。 咁佢系靠呢一样令大家好似关注，好似连苹果都介绍过佢嘅。 系啊系啊系啊，苹果之前未消失之前都有访问佢嘅。咁佢开始同埋依家多咗好多其他嘅 item， 系啊，佢带起咗陶大宇啦，即系 倒转地球。 可能你话点解啲人成日讲，好 hit 嘅 佢咁其實我哋睇翻點解會講係因為真係 Hebe Face 喺度講話，佢偶爾睇到啊，點解明明佢係拍劇嘅喎，以前點解佢會係佢唱歌仲紅， 就唱呢首歌， 係啊，但點解唱到咁，然後就係即係我為咗登台可以賺錢，居然係唱歌為生，唔係拍劇。 系， 咁我睇好多，依家佢 炒起咗佢， 系啊，炒起咗佢嘅。咁其实佢而家仲有啲系就系嚟城市游走啦。佢会譬如之前疫情咧，啲商场冇人咧，佢就走去睇。嗱，而家睇到顺德中心冇晒啦，冇晒人啦，吉咗 啊， 你睇成条街啲铺头冇晒嗰啲嘢。 呢个系佢近期嘅一啲 topic 嘅，我都有睇。 即系比较就系唔再系电影场景啦，佢 over 就系我记录翻依家香港系咁样嘅。 同埋原来佢即系我睇佢先话，原来佢个呢啲咁样嘅片咧，即系我带大家去行翻嗰 阵，系啊系啊。 佢话原来有啲系离开咗香港嘅人咧，好中意睇。 系啊，睇而家点样啊？ 原来嗰度咁噶， 可唔可以佢同我睇下而家深水埗嗰度系点啊？ 好耐冇去过， 即系土瓜湾啊，或者啲旧嘅商场啊。 佢话原来即系原来有啲咁嘅， 好多人 inbox 佢话可唔可以拍啊？ 系啊，即系 啊。 咁就带起咗呢样嘢， 咁我都会睇下佢系好有心去整嘅，我觉得。仲有就系我都有少少好似 Y Y 咁去睇恐怖热线嘅，但我净系好似我净系 subscribe 咗 旧市嗰度啫嘛， 翻去旧市嗰度啦，潘生系啦，咁啊都几得意嘅。 呢个 YouTube 系特登开，净系拍最近开嘅，即 系唔系好耐嘅， 拍一啲以前去过嘅地方咯， 或者一啲佢哋成日喺个节目度讲咗啲好多故事嘅地方， 都市传闻有啲啊嘛， 真实去拍 嘅。佢偏向系鬼故嘅， 佢以前有人讲 过。都市传闻就另外一 啲 咯， 有嘅， 有嘅，但系佢偏向鬼怪啲嘅，就唔系就系斋都市传闻嘅。 系啊，咁。系咯，呢集不楞嘅都有睇啦，呢啲我睇嘅又唔同歪歪喎。 系 系啊，系啊，有趣喎又。 唔系，即系头先我讲你呢啲嗱，头先我哋讲系可能大部分都系 subscribe 咗，即系真系有订阅佢噶啦。咁系咯，每个人都唔一样啦。杨怡讲埋先，我 end 间想讲 就其他嘢。系杨怡，你 subscribe 咩啊？ 我 subscribe 咗都好杂不楞嘅，因为譬如咧，我玩skateboard 嘅话咧，咁咧我就有 subscribe 几个即系唔同嘅即系教你点样画啊， 都系啲教学嚟，好中意教学嚟， 实用嘅。 咁上次有一个听众系有推介咗一个 channel 啊，我有揿入去有睇到，系啦，我有睇到嘅，系啦。咁啊，然后譬如我会睇打机啦，都咁特别喺疫情嘅时候，即系睇人打机都陪伴住我。 其实咧，我唔知啊，因为以前咧我就冇呢个嗜好嘅，收后屘我发现原来有好多人咧系会将自己打机嘅一啲记录掉上去，就当然啊出名啲有。有啲唔出名嘅，真係將自己錄曬落去，即係玩嘅過程錄曬落去，跟住有人就睇翻點樣過關啦。 就睇過關嗰下。 其實我本身係想睇過關嘅，但係後期我發現原來有好多人咧，唔一定係淨係 for 你睇過關，佢一路打機一路傾偈嘅， 係啊，即係有參與嘅，係 廢話都有。OK， 原來有好多唔同類型都係打機嘅片咯。 係啊，同埋原來咧剪接過教你點樣過關啲片係好珍貴嘅，因為佢要嘥好多時間去做。係 啊， 因為 啱 啱我哋發 現 啦， 玩先啦。咁然後譬如咩在下葉問啦， 嗰啲都係打機，係 啊，打機啦。 呢啲我都有睇，但係冇 咩李奧啊，同埋之前我好沉迷打 Elden Ring， 所以又 add 咗好多打 Elden Ring 嗰啲點樣教你點樣。 我唔想個 杨怡和我是真的会 subscribe 的， 是啊是啊， 留意翻。 但是留意翻，我是觉得那个人 OK， 我看很多条片 OK， 我先 subscribe 他的。咁然后有一个我都特别讲下，就是那个Leo Chan 啊。Leo Chan 是专讲一些 3D 产品，或者他会讲一些教你怎样画 3D 图啊。 教 学 啦， 杨怡是不会浪费任何一秒的。当我们看 YouTube 是 教 东西，是放松的时候。佢學習， 但係咧，其實喺 YouTube 咧，我成日都 search 一啲綜藝節目嘅戀愛綜藝節目嚟睇嘅。 點解要 中意嗰啲？ 點要喺 YouTube 先睇嘅？ 因為 YouTube 清啲咯，就算你無論係台灣、大陸、韓國都好啦，好多都會擺嘅。咁最近我有 search 到咧，喺 YouTube 嘅一個 channel 咧，佢係。自己做了一个恋爱节目出来，是台湾的 YouTube channel 来的， 是啦，我觉得很有趣， 我只是在 YouTube channel 播的， 是啦是啦，咁又或者譬如画画类，我又会 又教学， 冇错， 点画咧？嗰个嘢用咩技巧嚟画咧？系咪？ 系啊，但系好实用嘅。咁然后譬如 整水喉啊， 卢觅雪雪都有噶，我有 subscribe 雪雪噶， 雪雪有咩 有 咩教你啊？ 佢雪雪游戏人间啊，佢讲嗰啲食物啊，估下今晚食乜啊？啲直播嚟嘅， 我直播嚟，佢应该唔系拍嘢。 系啦系啦，咁同埋有一个咧就系 唔知白灵果啦，我好中意 podcast 嘅缘 果。哦哦， 咁 podcast 咧，我之所以会知系因为台湾好兴啦， 系。 咁然后我就会听台湾一啲 podcast 嘅， 好出名嘅呢、這个 系 bilingual。咁佢白灵果咧就好得意啊，佢 阿泽都上过去嘅， 系啦，阿泽都上过，黄秋生都上过去 嘅。佢系台湾好出名，你当好似何韵诗咁嗰类，即系比较多人知嗰啲咯。 系啦系啦，佢两个好得意，好搞笑嘅。王力宏事件，佢哋特登揾咗个地方讲翻呢件事。 你嗰、那个，我想问阿杨怡，你嗰个 subscribe乖嘅 list 里边有边 一个？ 唔系有边一啲咧系名人嚟嘅？ 名人啊， 即系明星， 即系明星嚟。其实佢系 林依晨 啊，系 但系冇嘢睇嘅。 卢明雪啦，系咪？ 系啊， 先你讲雪雪啦。 明星其实好少喎，讲真好少， 系 啦。苏诗王都俾我剔走咗。 佢算啦，要俾钱吧，系拜拜拜拜。 嗰个盘菜型之算唔算明星？我有 subscribe 嘅， 又唔好 算。其 实 你 有 黎英算唔算啦？ 都半个 半咯， 系啦，小厨茄我都睇嘅。 但系呢啲系 YouTube 红起就唔算明星， 算系一个名人，即 系 雪雪系名人咁咯。 你有冇明星啊？ 郑中基， 我而家谂下， 我 好似 睇翻先嗱，我有郑中基啦，我有 Eden 咯。 Eden 我有 subscribe 到， 系 Eden 我睇嘅。 唔系，同埋仲有一个最重要，我成日都睇嘅，就系唐绮杨老师星座。 系系， 杨怡另一范嘢系问佢得噶啦，系 系啦。 你头先问明星，我就系谂到泰山。 我有卫斯雅噶 名人咯， 卫斯雅，因为佢讲食嘢嘅，同埋佢 又 中意打机，觉得佢好麻甩得嚟又好。 系啊，佢系男人嚟噶嘛， 好中意。 其实佢系男人嚟噶嘛。 明星我不明咯，系咪明星？ 不明唔算明星。 名人明星 有啊，周奕伟 做咩要咁样笑？ 周奕伟咪有嗰时即系日本嗰啲嘢咯。 OK， 嗱系咯 ，Eden 杜汶泽我真系冇 Eden， 你话即系好似呢啲 郑中基 咯，即系你话好明星系啊，即系嗰啲自己拍。 我睇 Eden 咁又追 Eden 啦，哈 哈。 OK OK， 嗱周奕伟我都有 subscribe 到。 我好似冇。话时话好似冇 其实之前咧，我有睇开一个咧系大陆嘅 YouTuber 嘅，佢哋以前喺外国噶， 大陆 YouTuber， 佢哋以前喺英国读书嘅、哦， 即系佢喺外地嘅大陆人。 咁佢哋一对情侣啦，叫小蜜与阿猴啦，咁佢哋影相同埋拍片系好靓嘅。咁系 而家散咗啦系嘛？ 唔系噶，仲系一齐，不过佢哋去咗大陆，即系嗰啲中旅车游，即系佢哋揸住架车周围去 咯。咁咪冇得 YouTube 咯。 即照 YouTube 翻牆，有噶有噶，人哋好容易噶啦，有咩方法？ 系啊，嗰啲大咯，但我冇 Google， 只有百度。 啊，你一咁讲咧，我突然间就即系醒起，即系话哦呢啲即系睇唔同嘅片啦，仲有旅游片啦，因为咧旅游片其实以前大家都好中意睇嘅，而家少咗嘅，其实系即系疫情，因为譬如有啲人就系最中意就系话，我今你知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有个人啊，即刻就话哦，日本咩三日两夜都介绍嗰啲咯。 你咁样，我反而系有一次挑起我条嗰个记忆。 就系睇旅游咯。 系我嗱，其实我本身去旅游咧，我就唔会点样睇 YouTube 嘅片嚟睇旅游嘅。系我有一次同另外两个朋友去韩国，咁我就话你睇下咩去，因为我咧好难嘅，我去亲旅行咧，除非有一两个地点我想去啦，其余我都系放空任人 去 plan 嘅， 去 任人 plan 嘅，我跟嘅啫，我唔会讲其他乜嘢嘅。咁佢就睇呢个啊，呢、這个咧呢、這个女仔咧自己喺韩国几日啦，唔知呢度去明洞啊边度嗰啲 cafe 又好靓啊，咁样就叫我睇嘅。 哦、 但我嗰条女嗰一声，我实在顶唔顺，就睇画面同字幕。佢哋哎呀，我哋嚟到呢度啦，咁样就。 咩？我觉得咧，以前我哋会睇文字，人哋写游记、 旅游书， 我都几中意睇。即系譬如去 嗰啲以前， 譬如我去旅行之前，我会揾一啲 point。头先啊，譬如嚟我想乜乜公园， 但我都 濑 过嘢噶呢个。 系，但系咧， 我哋有听讲过噶。 我就系话，如果你以前系睇字，而家好进步，佢 睇片 咁就 影俾你睇， 咁嘅咋。咁就唔去咯。 但系 staycation 咧都有人睇咗先去噶嘛。 有，就系嗱呢个酒店咧送呢个餐，净系可以食呢啲嘢。 系啦，嗱你而家问佢攞咩喺度 upgrade 嘅咁嗰啲 咧。嗱呢个泳池你去唔到嘅。 但系咧，我觉得咧酒店都有服嘅，系因为嗰啲人又系 收 咗钱去介绍咯。 所以一定要睇留言。 所以而家真系你好难避话，究竟嗰个人，我真系要等一轮睇清楚，话佢系唔系真系收钱。 我觉得任何关乎我俾嘅钱，无论嗰个系一个服务定系一个产品，我 search 嘅时候，除咗睇留言之外，仲要喺讨论区再 search 先。 唔系，但我都觉得咧，有片之后咧，好方便。系头先，譬如话我例如，哎，好想去呢间酒店 vacation， 都几贵嘅。但系睇下人哋去，咦，原来系入边系咁样影出嚟， 咁啊唔使去啦。 你 个 心 咧， 我原 来 咁噶，哎，都系唔去啦，或者，哎。哇，好正！ 同埋咧，我覺得咧有陣時片咧個好處就係有啲人咪影到，哇，快啲去呢個打卡位啊，好靚啊，咩香港嘅小日本啊，啲片影到嚇得一塊板嘅啫， 係原來咁， 容易睇到穿崩啦，即係係 啦，因為以前你睇圖咧，其實我咦相啊，咦 幾靚， 照片照片， 跟住你去到哇咁嘅啦，唔計嘅，但係學你話齋，而家影片咧好容易睇到佢究竟現實中 冇錯 係咁嘅， 任你個 view 講得幾好，你個畫面一睇睇到了， 同埋我唯一覺得係因為咧，譬如例如嗰啲片，你去嗰間嘢度試佢嗌嗰啲餐，你直接就睇到，原來你可以嗌呢啲嘢。 唔係啊，而家好多人咧好中意睇啲人，譬如影日本。因为他去不到嘛， 我呢个都系， 即系好似他哋睇香港一样咯。所以旅游片有时在而家呢个阶段，很多人想 攞嚟治愈下自己， 或者变成行街片咯。日本都有噶，有啲片咧系就咁行路 ，4K 行街， 哇，嗰啲睇到眼都花， 就系咁行嚟行去咯，就睇， 即系 好 靓。呢间嘢我去过， 全程轻轻镜咁啊嘛。 我就哇，原来啲执咗啦咁咯。 我真系晕。 头先咧，问咗个 subscribe 嘅时候，我谂起有一个人系应该我哋三个都有 subscribe 啩。 是谁？ 我爱猫带。 有 嗱我 有你有冇 subscribe 先？ 我睇 你真系 睇咗好多， 好难赞佢嗰下揿啊！真系扑你个街，但我哋叫人揿喎。 系啦， 跟住同埋咧， 嗰个我哋成日睇噶啦。 爱猫但系咩嚟先？ 系啊， 就 系睇猫噶。 就爱猫但系专放一啲咧《康熙来了》啊。嗰啲片段嘅， 看似奶啦， 所以 有好多cap 翻出嚟或者剪過， 或者 系 边个嘅特辑，咁就会剪噶啦。 好犀利！我阿妈啊呢个 channel 咧系而家咧系由一开始康熙逐集高清再 upload 过。 哇！因为有啲好烂嘅睇唔到， 因为咧有好多咧有得，譬如我即系之前睇旧嘅康熙咧，佢系翻开咗 part one、part two、part three， 屌你好烂， 有啲又系， 系啦，跟住又三比四啊咁咧，跟住之后而家佢变翻。全部一集， 其实系好劲噶， 由头每一日录，跟住啲人就话多谢你猫大，我可以睇多次十几年。 但系据闻猫大系咪康熙里边一啲工作人员 系中唔系话中天嘅， 根本系电视台， 电视台嚟。 如果唔系癫，可能攞到呢个咁高清嘅集。 你讲开呢样就当然楞到我最中意睇嘅博仔， 博仔，但系最后我是博仔。 咁啊，你又问我有冇 subscribe？ 系啊，冇， 系冇嘅。 屌你，对唔住博仔，我系有 subscribe 嚟嘅。 好，我而家会 subscribe， 因为我睇。差唔多， 唉，又唔够。 我想大家介绍大家睇都几好睇。 博嗱博仔嗰个 channel 叫博仔 TV， 系啦，我仲有 subscribe 到 YY 嘅 channel 嘅。 咩 YY 嘅 channel？ 就系 YY 嚟嘅 channel。 我 channel 系啊， 我 channel 废啊，我只系录咗一啲打机嘅嘢啫。之前 同佢人一样， 系啦，佢都有杨怡都有 channel 都系打机。 讲翻博仔先啦， 博仔 博仔咩嚟噶？介绍下 博仔系一个台湾人啦。虽然咧，我唔知佢系点样诞生噶啦。 佢系台湾定大陆人？系 台湾， 台湾。 咁咧，佢咧，但系佢好有趣嘅，因为佢咧，佢嘅片头咧都会。影一个男仔嘅，即系每一集佢话，但系最后我是博仔嘅时候咧，佢出现画面咧就有个男仔，就好似一个几靓仔，即系普通嘅男仔啦，就有兔仔耳咁嘅。跟住咧，大家一直以为嗰个系博仔嚟嘅，即系佢讲嘅时候就配嗰个图啊嘛， 哦、 配嗰个画面就喺度有个男仔咁。 No， 原来后屘有人讲话，我咧其实个无知都开头以为嗰个系佢嚟嘅。即好似一个生活咁样嘅形象嘅， 大陆啊条友， 唔系好似话系一个明星嚟， 系啊，即 系一个唔知韩国定边度嘅明星嚟嘅，唔系佢嚟，我哋以为 都系佢啫嘛， 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初头觉得，但系最后我说博仔出嗰个样，咁跟住后屘 博仔讲咩？ 博仔系讲好多台湾，其实佢有讲香港嘅，好奇怪，但系佢大部分都系讲台湾娱乐圈一啲花生咯，即系例如佢会分析嗰条友点解会由红变到唔红啊，例如最出名即系话 张 韶涵就俾人哋即系点样样， 范玮琪嗰啲啦， 咁跟住王力宏佢都有当然有讲啦，嗰阵时咁 hit， 咁佢最搞笑咧就系咧佢唔单止讲呢啲台湾人咧，佢有一集咧唔知讲香港艺人 系边个嚟啊？ 讲陈海琳咯，早排 我或者是他跟他弟弟那个。 林作就是说他弟弟跟他不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关注香港的事。 我想他弟弟是比较关注一些奇怪即是可能 娱乐新闻。 亚洲的娱乐新闻。 是娱乐的关注。例如他当然有讲即是强哥啦即是 Johnny Depp 那件事啦。 但他觉得讲得不是 很 够。是啦 ,ok。 他说他做了很多功课例如他早期为什么会红是因为我想是最多是讲康熙入面的人的。 哦是啊、 例如说康熙以前这个人现在变成怎样或者怎样讲回他的历史呢 或者有个人是诈骗的。 类似 啦 然后讲回原来呢他因为使用了很多康熙入面一些的、video 呢被人家禁制了所以他有一个博仔是 back up 回的。 哦、 是因为他不出得、那些康熙的片段被人 侵权、啊。 好像说就是中天 类似的。 类似的 画面。 搞到 我爱猫但是没事就知道什么。 是啦跟他就讲啲人有类似讲关于或者我爱猫就点解冇事咁嗰啲。然后他就暗示即係话其实人哋。 中天㗎嘛。 是啦因为他就用唔到嗰啲片段呢所以他呢、有啲片呢之前被人冇咗啊唔俾佢出啦。 哦跟 住佢就 back up 返囉係啊。 唔係佢而家用嘅话呢佢好醒㗎。係 啊。 佢淨係 chop 个画面要嗰句对白囉要嗰个字幕囉。 是啊是啊 超过几秒啦。 跟住佢自己讲 咗。 是啊佢自己讲出嚟啦跟住。 即係我諗好得意嘅即係呢样嘢就限制咗创作囉。 你最记得博仔嘅一条片系咩你而家諗。 我而家谂我去讲Janice Man 都有。 我而家个脑系因为萧亚轩， 因 为 最近睇， 最近我未睇，我见到佢又未睇。 Janice Man 嗰个我推荐大家睇，我笑佢讲咧，嗱其实佢Janice Man 我谂对于台湾人应该唔识咁滞嘅， 但佢介绍都几好嘅， 系同埋佢好好内容好彻底咁分析呢条友啊， 系啊， 当然啦，佢讲得 Janice Man 点解唔讲好姊妹 Angelababy 大宝贝， 系啊，佢叫佢大宝贝，又讲佢同黄晓明嗰度真系好正，佢真系讲佢点样 好清楚， 两个点样识啊，或者做戏咧， 嗌 几 时嗌过交啊？ 其实佢做咧，佢一 佢系咪狗仔队嚟嘅？其实 类似咁嘅，但系个风格好似、 啊、 即系画你啲嘢出嚟。但我想讲咧，佢好长嗰条片。但是你会觉得看完吓冇啦咁样， 因为佢好多资料啊，即系佢除咗讲你听，佢可能揾翻佢边日嗰个微博呢句嘢佢讲过， 其实 系 好攰噶。 其实有噶，佢有讲过话佢做一条做好耐， 你要揾好多嘢噶嘛。 同埋咧，佢有少少我怀疑佢把声咧系真声，但系佢咧应该系 speed up 咗好快嘅。因为可能太长了， 追追落去， 所以佢讲嘅系唔系普通人讲嘅速度啊？我哋 佢一嚟就大家好，我是博士，今天说介绍啦， 其实呢个方法我觉得系咧，古阿 摩咁 啊，例子系古阿摩呢个兴咗咁样。 但系我觉得佢讲得仲吸引过古阿摩，因为古阿摩系讲套戏啫嘛， 两样嘢啦。 佢自己做嘅料好多， 古阿摩帮咗好多。例如嗰啲我唔想睇鬼片啊， 系嘅，冇错。 但系古阿摩把声我真系麻麻地， 但系古阿摩，但系好笑事，我知道古阿摩个样之后连翻佢把声， 我后期吓乜佢做乜出样啊？ 但我玩综艺先生啊， 我觉得佢唔需要出样咯，不过好多问题嘅、 但佢咧几得意啊！佢而家古阿摩我都有 subscribe 嘅，即系我都有睇嘅。佢而家咧好，佢而家唔系佢都有讲电影嘢，但佢转个方法，例如咧电影可能呢套戏咧就影一条友点样可以开锁啊，入到呢间屋啊，嗰个指纹点样整嗰啲胶水，佢就真系试咯。是不是得先、 哦、即是他现在讲这些东西。 加这个胶就得、 哦。即是他现在是这样 的。有些。 有个趋向。 是有一个就混在混了他的棺材这套戏就可以这样就可以顶出棺材。 因为他你有没有记得他曾经有一段日子因为他讲一些电影呢用了片段嘛。跟住啲人说哇他整个 channel 不用动了。 全部人告鸠他嘛。 因为你成。上个 channel 就是讲电影。 他后来开了很多什么古阿摩什么 3.0 啊什么 4.0 啊。因为他被人家。delete 咗啲片， 因为咁样啲人唔使入戏院睇啦嘛。 系啊，但 系 好多谢佢。 我真系觉得咁样样，但系你咁限制，但系人哋都好 系 冇得创作， 办法啦，系咁噶嘛。 咁系。 好啦，嗱，我哋好明显未讲完嘅，但系因为我哋时间有限，记得 subscribe 我哋啦。 下集再讲， 拜拜。 Yo, what's up?